今日同大家去读一段嘅经文，就喺新约马可福音第二章嘅第23至到第28节。咁请听我读啊，马太福音第二章23节，佢话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们门徒行路嘅时候就搣咗啲麦穗。咁啊，法利赛人对耶稣咁讲，佢话睇下你，我佢哋喺安息日做咗，点解要做啲不可做嘅事呢？咁耶稣就对啲法利赛人讲，经上面记住大卫同佢跟随人嘅缺乏饥饿嘅事做嘅事，你哋有冇去读过呢？佢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嘅时候，点样入咗神嘅殿，食咗陈设饼，又俾跟从佢嘅人食呢？呢、这个饼除咗祭司之外，人都唔可以食。又对佢哋讲，安息日系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咁啊，今日读呢段经文咧，就讲个古仔就系咁讲，佢话耶稣都系安息日，就行过呢个嘅麦田啦。咁佢啲门徒行路嘅时候咧，就搣咗啲麦穗啊，即系一条条，唔系嗰啲画过写字嗰啲麦穗，系啲麦嘅穗啊，即系嗰啲麦嗰一粒粒嗰啲啦吓。咁你可能做出嚟捽咗啲皮咧，就可以食落肚通充饥啊。咁我估佢哋就系想充饥食啲嘢咁啊。咁咧，但系法利赛人就走出去同耶稣讲啦。法利赛人系咩人咧？法利赛人咧就其实系一啲好熟旧约圣经嗰啲律例嘅一啲犹太人，可以话系去教化人啦，即系去教啲普通嘅平民，冇读咁多圣经嗰啲人咧，就话哦，你哋要守呢个神嘅律法嘅法律，点点点点点啊，十诫啊，好多嘅诸如此类嘅一啲嘅宗教嘅条例咁。因为佢哋熟圣经，佢哋就同耶稣咁讲，佢话你哋睇下你哋。你嘅啲門徒喺安息日點解做啲唔準做嘅嘢咧？咁安息日咁喺猶太人眼中安息日係咩意思咧？就點解好多嘢都唔做咧？咁原來咧喺舊約聖經真係咁講嘅。咁啊，神創造天地就話6日啦，係咪？再做咗6日之後，跟住第7日就話啊，神要休息啦，所以你個個人咧都要去守呢個安息日。就為求你哋喺休息，咁就唔好喺第7日都做嘢，咁啊，因為即係你要神都休息，咁你哋應該都要休息咁講。咁好啦，究竟安息日係唔可以做啲咩嘢咧？咁根據咧一個即係啲嘅舊即係嘅古卷啦，叫做巴比倫嘅塔木德嘅安息日一本嘅。書裏邊咁講，佢話好多嘢都唔可以做嘅。我舉幾個例子俾你聽。喺種嘢方面，譬如話去播種啊，去收割啊，去耕田啊，去打啲粒出嚟啊，跟住去揚嗰啲皮啊，去篩選啊，去磨嗰啲麥啊，跟住去種呢啲就係關於係種嘢嘅嘢啦。有啲仲係特別嘅嘢，就係講譬如話係去焗啊，去烤製啊，剪羊毛啊，去漂白啲羊毛，去梳毛，去染色，跟住去仿毛嘅整紗，咁啊，呢就係講緊一啲整羊毛嘅嘢啦。仲有啲其他嘢係咩啊？譬如話係打獵啊、殺鹿啊、剝皮啊、醃肉啊，跟住刮毛啊，跟住呢啲就係打獵嘅嘢啦。跟住仲有啲係話寫兩個字母出嚟嚇，同埋一啲或者兩個字母拆咗佢都唔得嚇。仲有啲好好明顯嘅嘢咧，譬如你唔可以起樓啊、建築啊、拆嘢啊，甚至點火啊、熄火都唔可以，亦都唔可以攞錘嚟到去用啊、到揼嘢啊，甚至係唔可以將一樣嘢由一樣嘢搬到第二個地方。有咁多嘅嘢係喺所謂安息日。喺猶太人安息日當中係唔可以做， 咁安息日係邊日咧？嚇，安息日咧就我哋而家咧就係、是、叫做一個禮拜嘅星期日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嘅假期啦，即係叫我哋休息嘅日子啦。咁原來猶太人都係差唔多嘅啫，但係佢哋就喺星期六嚇，佢哋就係星期五晚日落到星期六嘅日落呢一段嘅時間，一日嘅時間，佢哋就叫做安息日。所以佢哋喺當中咧，連我諗連飯都唔煮啊，火又唔生啊，夜晚黑可能就冇燈啊，咁你日頭又唔好做嘢，又行路又唔可以行太遠啊，嗰啲咁嘅嘢嚇。咁所以咧，特別係當嗰啲好識法律嗰啲，即係嗰啲猶太法律嗰啲法利賽人就見到呢啲咁嘅耶穌門徒啊，可能係針對佢哋啦，咁就呢度行過個麥田，佢就搣一啲。一啲麥出嚟嚇，咁、啊、就去話佢哋：呢你犯咗舊約律法喎、啊、法律喎、啊，你安息日做嗰啲唔應該做嘅嘢咁。咁耶穌點講咧？咁耶穌咁講話，同我哋講話：你唔記得就你哋講嗰個嘅舊約聖經當中啊，講過呢個大衛，即係以色列嘅王啊，大衛王，佢同佢嘅人。好攰，好肚餓嗰陣時，佢哋就發生咩事呢？佢行過一個嘅大祭司嘅地方嚇、啊，一個聖殿，亦或者一個叫做神嘅殿，或者一個會幕咁啊。佢哋問佢攞嘢食嘅時候，佢乜都冇，佢話淨係得一啲去供奉神嘅一啲嘅餅啊，陳設餅。咁佢哋就將佢咁佢話亞比亞他大祭司就將呢啲餅拎咗俾呢個嘅。啊！大衛同佢隨從當中食咗，咁但係咧，根據嘅聖經咧，呢啲餅咧就只可以祭司食嘅啫。呢個嘅大衛唔可以食嘅喎。咁你哋都讀過啦，件事都喺聖經度做過啦。咁呢件事又 OK 喎。咁所以佢同佢講話，究竟人重要喺安息日當中，人係重要啲啊，定係？去守呢個安息日嗰啲例係重要啲咧，咁耶穌就咁同佢講，佢話廿七節嘅話，佢話安息日嘅設立係為咗人嘅，而唔係安息日設立係要人嚟到去守佢嗰個法律，即係安息日本身係俾你休息，但唔係因為人要守安息日，所以就要倒翻轉頭要罰翻嗰啲人啦。你明白我意思啊？咁啊，所以佢話人係安息日嘅主，啊，即係呢有兩重嘅意思啦。佢即係話人係比安息日重要，去守嗰啲例重要。安息日係去幫嗰啲人去休息。有第二重意思就係話耶穌佢本身，我係立，我係神啊嘛，我係立安息日嗰個人，而我去決定嗰個人係可唔可以，需唔需要。去守一啲咁嘅例，當佢係一個好需要嘅時間，譬如好餓到就嚟冇，即係好需要呢個食物嘅時候，或者佢行過，佢要搣一啲嘅墨水嚟到去少少充飢嘅時候，呢一樣嘢係遠超過去守呢啲律例嚟到去被懲罰嘅重要性啊！神唔係一個即係冇道理去審判嘅人。而法利賽人就睇準咗，淨係得個守字，見到哦安息日你做錯嘢，你已經唔準咁做。佢哋係咪即係？但係佢就忘記咗嗰個意思、就是，就係其實安息係叫人哋去休息。但係當你有需要嘅時候，例如真係你餓到死啦，或者點都好，呢一樣嘢亦都係應該係幫人嘅，唔係應該係罰人。咁耶穌就咁樣同佢講。耶穌同嗰啲猶太嗰啲律例嗰啲死守舊約嗰啲人都有好多個拗撬啊！但喺當中嘅呢樣嘢就係講到，其實嗰啲嘅律例對住係咩咧？就係幫助人去更加認識神，去更加去深入咁樣去歸信呢位耶穌或者呢位嘅神，就唔係去罰人啊！未到呢個地步，因為耶穌佢為我哋嘅罪。已經釘在十字架上面，來到去贖了我們所有的罪，所以我們 變成了一個跟神是一個有正常關係的人，而這些律例變成是已經是不是說不重要，而是說已經是對他們無效，特別是這些不是一些殺人放火的東西，特別是這些是真的，特別是這條經文是安息日，是幫人不是去罰人的。所以耶穌是這樣說的時候，給我們心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即是那個叫做安慰，就是說神是每一樣東西都為我們的人，甚至他去立這些例，到最後都是可以令到我們可以悔改歸向神，來得到這個救恩。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麼多。